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五，农历十月初二。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到平谷区调研时强调，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前哨意识，立足生态做文章。 本市明年元旦起实施阶梯计价， 今年煤改任务超额完成，全市减排二氧化硫17000多吨。 本市采暖费缴纳计划与征信挂钩，恶意欠缴将影响房贷车贷。 1到10月全市房地产运行数据发布， 最新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市糖尿病患病率高达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用一天时间在平谷区调查研究，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切实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前哨意识，立足生态做文章，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调研。郭金龙、王安顺来到农重物联公司查看，这个国内唯一一家规模化量产化的植物工厂，运用物联网技术，客户通过远程操控系统可以对工厂里的作物浇水、施肥、补光，最终收获真实的瓜果蔬菜。郭金龙勉励企业继续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助力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基地是北京地区唯一政府主导的通航产业园区，郭金龙查看了机型展示、销售、低空安全监控服务等工作。作为生态涵养区，平谷的生态建设也在提速。在居河、入河汇合口，郭金龙查看了河道治理成效。下午，郭金龙主持召开座谈会，他指出，平谷要始终坚持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高绿色发展、科学发展水平。郭金龙要求，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发展，要着力抓好农村结构转型升级，从生态环境和小城镇建设两个方面着手，大力建设美丽乡村，促进农民致富增收。王安顺指出，要结合编制市“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深化细化平谷新城和城乡一体化规划，推动生态涵养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33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吉林主持会议，传达了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13次会议精神，通报了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3次会议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分析报告。全会期间审查立案的1054件提案中，999件委员提案已办结。会议还研究了提案工作，要求要持续提升提案质量，通过提案促进协商成果转化。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昨天召开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座谈会，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思想理论建设4大平台工作部署，研究部署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讲话。李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报刊网络理论宣传阵地是思想理论建设的4大平台，要以首善标准建设好、运用好，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开创首都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 本市居民阶梯计价最终方案昨天出炉，第一档的年用气量基数比之前的听证方案又增加了20立方米，达到每年350立方米。另外，方案也对备受关注的多人口家庭用气问题予以明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最终方案将本市居民气价分为三档，第一档为年用气量在350立方米及以内的居民家庭，气价维持现价2.28块不变；第二档为350到500立方米，气价为每立方米2.5块；三档为500立方米以上，气价为3.9块。相较此前听证会公布的各档阶梯，最终方案在原定330立方米的一档阶梯基数上又增加了20立方米，这也将一档气价的覆盖人群由85%上升到87%。市发改委价格处副处长于卫红介绍说， 这个一个是啊，根据听证会的情况，当时就也有说家庭人口多，另外就是我们也请这个之前啊就专业调查公司啊进行这个调查统计，本市人均年用气量接近70方气，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一档用气啊调到350，就是相当于5口之家的一年的平均用气水平的。 5口之家覆盖到了，那更多人口的家庭又该怎么办呢？对于备受关注的多人口家庭用气问题，方案也首次予以明确。于卫红说， 那么6口和6口人以上的家庭，就凭这个居民户口本啊，或者居委会村委会这个开的实际居住证明申请安户啊，每档每年啊增加150方的一般生活用气。 记者测算，按照这一方案，如果是5口以内的居民家庭，年用气量即使超出一档阶梯100立方，达到450立方米，每年增加的支出也只有22元。而如果不注意节约用气，进入第三档，用气成本将明显增加。阶梯气价将从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另据记者了解，对于使用壁挂炉自采暖的用户，将在一般生活用气分档气量的基础上额外增加用气量。额外增加的气量同样按照阶梯气价单独计量，年用气量在1500立方米及以下的用户，气价为2.28块不变；1500到2500立方米，气价为2.5块；超过2500立方米的部分为每立方米3.9块。另外，对于原来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户，比如社会福利机构、学校和社区居委会等，将暂不执行阶梯气价。考虑到其公益性质，气价标准将统一按照每立方米2.3块执行。 新闻广播消息，经市政府批准，北京居民生活用气将实行阶梯价格制度。记者昨天从市燃气集团了解到，对于超表计费的居民用户，将按每个日历年内每次超表的累计用气量执行阶梯气价。跨年超表时，以1月1号为划分点，根据划分点前后用气天数及日均用气量分段计算上年用气量及当年用气量。市燃气集团发布的实施细则还显示，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为一个居民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燃气经营企业为居民安装的燃气表为单位。预购买气量的卡表用户结算周期内按用户累计购气量执行阶梯气价。后付费的超表用户每3个月入户超表一次，结算周期内累计用气量超过阶梯气量分档基数后，开始实施阶梯加价。其他细则详情，市民还可以在市燃气集团官方网站和发改委官方网站查询。 新华社消息，北京市环保局昨天通报，2015年北京市煤改清洁能源任务超额完成，至此，东城、西城核心区基本实现无煤化。城六区基本实现无燃煤锅炉，能源结构中优质能源占比已达80%左右。据北京市环保局介绍，今年全市共削减燃煤用量约460万吨，减少烟尘排放6700多吨，二氧化硫排放17000多吨。截至目前，本市的四大燃煤电厂已关停3家，按照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部署，明年华能热电厂燃煤机组也将关停，届时北京市将全面实现发电清洁化，将累计削减电厂用煤920万吨。今年年底，本市预计将实现“十二五”规划要求的煤炭消费量控制在1500万吨以下的目标。 新闻广播消息，本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一，本市公交将进入冬运模式。冬运期间，公交集团重点增加早晚高峰时段的运力，早晚高峰日均增发3400多车次，并将新开28条快速直达专线和1条商务班车新线。下周一新开的28条快速直达专线线路主要分布在南部的旧宫、团河， 西部的门头沟永定镇西钓鱼台，北部的昌平城区回龙观，东部的通州北关燕郊等地区。新开的直达快线将充分利用京港澳高速、京新高速、公交专用道等快速走廊，提高运行速度。线路采取直达或大站快车的方式，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运营。刷市政交通一卡通后，28条线路优惠票价在3元到12元之间。市民可通过定制公交平台、公交集团官方微博、微信查询各条直达快线的详细信息。另外，下周一还将开通一条从白石桥到黄村的商务班车新线路，发车时间为工作日晚高峰，预计走行时间80分钟，单次价格为14元。 广渠路二期是连接市中心和通州区的重要交通干线，将形成全程高架双向8车道的城市快速路。目前东五环外路段工程各标段都已进场施工，进入打桩阶段，预计明年国庆节前通车。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实地探访了这一路段中最重点的双桥区间段，请听报道。 在朝阳区双桥路和双桥中路的交叉口，近千根钢筋正在被绑扎成柱状，加上现场浇筑的混凝土，这将成为广渠路二期高架桥的桥墩。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三公司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梁文广说， 20天之后这个柱子就全起来了，在12月底就能出形象，但是是局部。 梁文广负责的是从查家坟地区到管庄地区这一段，全长1.7公里，按照原来的规划，这一段只架设400米的高架桥，而现在改成了全程高架，工作量是原来的4倍。同时高架桥面加宽，增设双向应急停车道。梁文广说，这对桥柱的要求也提高了。 以前是直接连接，是直角，现在是弧线，肯定比以前的那种形式受力状态要好，外观上也更美观。 为此要增加钢筋的数量，桥墩也要打得更深，项目还要进行冬季施工，这对于混凝土强度是个挑战。项目总工程师张春生说，他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搭上暖棚，混凝土成品呢要铺上棉被，里边呢加上暖气啊，就跟咱们铺盖大棚那个性质是差不多，材料达到这个设计的要求。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路段目前的车流量很大，经常出现拥堵情况。梁文广说，他们配备了20名专职人员，负责交通引导和周边环境维护，下一步还要配合工程进行交通导改，但不会断路。项目完工时将形成高架地面双层道路，路况将大大改善。 将来桥下把双桥路口这儿修整之后，它的双向也是6车道，往京沈方向呢还有一个专门规划的连通线。 据北京日报报道，恶意欠缴采暖费将可能影响个人征信，甚至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不仅房贷车贷将会受到影响，乘飞机坐高铁也会受限。昨天北京热力集团负责人做客首都之窗时透露，目前正与社会征信体系机构积极磋商，恶意拖欠供暖费的行为将被纳入个人征信系统。据介绍，目前针对拖欠供暖费的行为，热力集团主要采取督促的办法促其缴费，恶意欠费将会被起诉至法院。目前法律诉讼中，一些恶意欠费用户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依据有关规定，这些老赖如不履行法律义务，将在融资信贷、商业经营、乘坐飞机和高铁等方面受到限制。 新闻广播记者赵敏报道。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1到10月全市房地产运行数据。数据显示，1到10月全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511.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6%。其中，住宅投资1602.5亿元，增长0.2%。在供应方面，截至10月末。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为12449.5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5.8%。尽管供应在减少，但销售面积在增多。一到十月份，全市住宅销售面积为884.6万平方米，增长10.3%。对此，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张大伟表示，今年以来，北京商品住宅在逐渐进入改善性市场。实际成交中高端物业占比在加大，从供应数据看，截至目前供应的37544套商品住宅中，三居以上比例高达60.8%，这一比例也是历史最高。 朝阳区社会办昨天宣布， 从2009年开始试点推行的准物业化管理措施，目前已经覆盖了辖区内此前没有物业管理的所有老旧小区，106700户居民从中受益。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前往其中的华威西里小区进行探访，请听报道。 华威西里一区毗邻潘家园旧货市场，人员流动量大，由于没有物业机构维护管理，停车难和环境差的问题一直让小区居民头疼，仅有的一处空地还被个别居民种上了白菜。华威西里社区党委书记黄丽玲经常要接待前来抱怨的居民。 他那老头居民上社区就上访来就告来了，就我们那大工地也是清理，可是呢他毕竟黄土露天，然后杂草丛生。 小区在去年9月通过发放入户问卷投票选举出了代表，组成了议事会和停车保洁安保等6支居民志愿者服务队，原有的空地被平整改造成了容纳125个车位的停车场。居民严女士也通过选举成为了自管会的一员。 组织楼门长通过居民问卷调查，再通过议事会，议事会成员我们是15个人。 黄丽玲告诉记者，在准物业化管理的模式里，居民议事会是小区管理的核心， 收的所有的费用由社区服务中心来单笔账户来管理，收支都要进行公示，每使的一笔钱都要由小区的议事会来做决定是花还是不花。 朝阳区社会办副主任李永刚表示，尽管准物业化管理模式已经覆盖了全部181个老旧小区，但在运行过程中依然面临着难题。 最主要的还是居民花钱买服务的意识不够强，收费难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就是我们小区自管会因为还没有法人资质，有的居民交费了他要发票还是很挺难的。 据了解，这些小区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了居民自主管理与市场机制以及政府扶持相结合的不同方式。朝阳区未来还将探索由社区牵头成立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介入管理，解决收费难和开具发票的问题。 新华社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截至11月初，北京市144家事业单位性质培训中心已完成整改121家，其中撤销43家，摘掉培训中心牌子20家，调整职责58家。据了解，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组对北京市的反馈意见中指出，培训中心问题比较突出，成为不良作风的滋生地。对此，北京市自去年7月份以来展开了专项整治工作。 2015年版100元人民币纸币昨天正式发行，新版人民币明显提升了整体防伪性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我取1000块钱新钱吧。 在金融街一家家通银行网点内，市民刘女士取了一沓新版人民币。 我正好取工资了，后来我又换了点，就留起来了。 拿出来新旧版人民币，刘女士发现最明显的差别是正面毛主席像左手边的100阿拉伯数字，原来是粉色印刷，现在是会变色的。 能看出来，这一拿过来就看出来了，这不是？你看粉色的，这不是？我这看 这样呢？ 它是黄的了，这个。 这是2015版人民币最大的变化之一，采用光变技术，还增加了多处防伪新内容，让造假者难仿，老百姓好认。比如纸币右侧的长条形安全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经营处刘志国介绍说， 看这叫光变漏装开窗安全线，通过清洁角度也会从品红色到绿色有一个变更，这样的话也从防伪特征上老百姓可能更明显。 从12号起，本市银行陆续就可以取换新版人民币。最开始出现的会是在国有五大行、全国性质的股份制银行、北京银行和北京农商行部分网点的柜台。1999、2005版人民币同时流通，可正常使用。提示市民要谨防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们对新版人民币的好奇心理，打着错版人民币、吉祥号人民币等概念炒作。 新闻广播消息，新版100元纸币昨天发行。有市民发现，在使用地铁自助充值设备为一卡通充值时，出现了设备无法识别新版百元钞票的情况。对此，北京地铁回复称，目前地铁的售检票系统、验钞机等设备暂时不能识别新版百元钞票，系统正在努力升级。由于升级需要更换设备的识别模块，所需时间较长，所以提示各位乘客，近期地铁购票充值最好使用零钱或旧版百元钞票，持新版钞票的乘客可以去人工窗口充值购票。 新闻广播消息，糖尿病日到来之际，市卫计委发布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市糖尿病患病率高达9%。据介绍， 糖尿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三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可以引起心脑血管疾病、肾功能不全、眼底病变并导致失明、血栓栓塞导致肢体坏死等并发症。引发糖尿病的因素很多，主要和遗传因素及生活方式有关。不良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不健康的饮食，可引发糖尿病。超重与肥胖是儿童和青少年发生糖尿病的主要危险因素。目前本市正通过开展的多模式糖尿病防治与管理、糖尿病教育大课堂等项目，干预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培养患者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使糖尿病的治疗有效率达到 7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原计划昨晚结束的2016年度北京公务员考试报名将延长到今天中午结束。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有46614人进行了网上报名并缴费，平均考录比近7:1。此次经考招录的1956个职位中，目前仍有178个职位没有人报考，占所有职位的9%。 2015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今年老博会将以居家养老为主题，展示居家养老全方案。据介绍，本届老博会吸引上百家社老企业机构参展，来自美国、丹麦、日本、韩国等多国企业也将通过老博会展示养老服务产品。 15集电视连续剧《刘少奇故事续集》将于近期登陆央视8套黄金时段。全剧截取了刘少奇同志工作生活的4个片段，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为党为国家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风范，以及心系百姓、严格家教、务实清廉的人格魅力。 由金演集团出品的《歌声中的历史》情景歌会将于本月20号和21号在金演民族宫大剧院上演。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青年歌手们将重新演绎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多首经典老歌。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东南部和西南部空气质量5级，属于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邝小夏，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并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屋及乌，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快递爆仓，野蛮分拣再现江湖，谁来保卫我的包裹？手机遭遇呼死你软件骚扰，1小时打进上100个电话。下面是详细报道。双11购物狂欢刚过，目前最忙碌的要数快递行业了。往年我们经常听说野蛮分拣这个词，今年的快递高峰期间还有没有这种现象？消费者辛苦淘来的宝贝能否保证安全呢？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10月的报道。 上午11点，在西城区天宁寺桥下，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包裹被散落堆放，占用了大概10多米长的人行道。一位快递员正在将车上的包裹取出分类，三轮车厢上印着中通快递的标志，最远的一堆包裹距离他站的位置大约有4米远。这位快递员正熟练地把3-4个包裹先后扔过去。一位路过的女士被包裹落地的声音吓了一跳， 挺可气的，怕碎的东西他给摔坏，你不是也挺生气的吗？ 但这位快递员似乎并不担心货物会被摔坏， 好多里边都是手机，你得坏不了。 那直接这么摔过去能行吗？ 好多里边东西都是他们包装好的，怎么会坏？ 记者联系了中通公司上海总部策划部，对方表示公司也有专门约束快递员暴力分拣行为的规定，每发现一次会扣对应快递员50块钱。 因为像那种市里面的网点可能有那种操作场地限制，然后不得不在室外操作，限量多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 记者随后又前往另一家快递公司的仓库了解情况，在这种大型的转运中心，暴力分拣的情况确实减轻了很多。一位姓王的经理告诉记者， 员工那个件儿一定不能超过30公分，14吨不能超过15吨。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规定，企业分拣作业时不得野蛮分拣，严禁抛扔踩踏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快件损毁。从记者调查情况来看，在快递公司的仓库或者派送中心，由于有管理人员监督，操作较为规范，但是快递员拿到包裹之后往往要进行再次分拣，缺少监督且场地随意，违规操作很难避免。对于配送全流程的有效把控是摆在快递公司面前的迫切问题。 从11月9号开始，李先生就不断遭到莫名电话的轮番轰炸，这些电话响几秒钟就断，有时一小时能有上100个电话打入，让李先生的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9号的晚上6点半到7点之间吧，就有一个手机显示是未知号码的一个，响一声就挂，响一声就挂，平均是每小时有100次左右，我记录了一下，但是也手机呢也查不着他的那个手机号码，然后弄得我挺郁闷的，然后就是无限的骚扰我。 这种骚扰电话一般由一种名为“呼死你”的软件播出，拨号的间隔、接通挂断时间都可以在软件上设定，就不间断的向指定号码呼叫。记者在网上也查询到了这款软件，随后记者向移动和联通两家运营商的客服进行咨询，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这种情况呢，我们这边是帮您受理不了的，您呢是需要给您手机里面下载一个，例如是抖音管家或者是3D软件的拦截一下，只有这种办法。 对于骚扰电话的行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长期从事电信领域研究的王贝贝律师表示， 像呼死里等电话骚扰手段属于利用软件切断与他人正常通信的行为，属于新型的侵权案件，对他人造成的损失，使用者以及软件开发者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治安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将被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罚款。 同时，王律师建议法律制度和实际操作执行层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保护个人信息不被侵害。 这类的侵权行为存在举证难、举证成本较高、违法成本小、难以被追踪的执法特点，怎么来操作，各级机关包括电信部门其实是一个盲区，在立法层面还没有完善。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星瑞，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全市交通处于基本畅通的状态，交通流量正在稳步的增长之中，像西二环、西三环南向北最为明显，姚家园路、朝阳路双向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特别提示，因河北管界大雾，京沪高速采玉、大广高速求贤还有配合采取封闭的措施，那么去往河北天津的车辆请提前绕行103、104和107以及南中轴路等国市道通行。 机票选国航，支付选农行。